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的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钢铁侠三导演沙恩·布莱克执导的好莱坞科幻动作冒险电影《铁血战士》本周五上映。影片延续了前作的设定，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因无意触发机关而把铁血战士召唤到地球，小男孩将全部人类都陷入灭顶之灾。动画电影《昨日清空》本周五上映。这部动画改编自口袋巧克力的同名漫画，讲述的是中国南方小城兰溪的几位高三学生之间有关梦想、友谊、亲情和初恋的成长经历，描绘出一段极具中国风、清新唯美的青春故事。魔幻冒险电影《滴答屋》将于11月1号在全国上映，影片由伊莱·罗斯导演，埃里克·克莱普克编剧，杰克·布莱克、凯特·布莱切特及欧文·瓦卡罗等人主演，讲述了失去双亲的小男孩路易斯前去投奔离家多年未曾谋面的舅舅，与舅舅共同经历的一系列奇幻刺激的魔法冒险故事。由岩井俊二编剧执导，陈可辛监制，周迅领衔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将于11月9号在全国公映。电影讲述了由书信往来引发的一段纠葛往事，周迅出演女主角之华。第22部柯南剧场版《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将于11月9号公映。影片上演了一系列贴身打斗、飙车追逐、生死营救的精彩桥段。原创动画电影《两个俏公主》11月10号将在全国上映。这部动画电影的编剧都是90后女性，四位一起创作的年轻女编剧不仅创作了剧本，还参与到了制作环节当中。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国家公务员局昨天发布2019年度国考招录的职位和招录人数具体情况。本次国考共有9657个职位，计划招录14537人。国考的招录职位和人数较过去五年都有大幅的下降。今天起，非领导职务公务员考试开始报名。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到，本市首次确定了7家儿童白血病定点医院机构，便于实现集中救治，开展单病种质量控制和规范化管理，帮助白血病患儿得到及时的诊断、规范的诊疗方案和完善的跟踪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昨天开始为期10天的交稿阶段，工作人员预计收稿工作很可能在最后一两天迎来投稿高峰。北京冬奥组委为此安排了500多平米的接待处和储藏室，并制定了相关工作流程。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本月20号到11月11号香山红叶季期间，公交集团重点增加有轨电车西郊线和地面公交的线路运力，在香泉环岛、香山公园东门等公交场站安排机动车辆，随时根据客流变化投入机动运力。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0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午后随着冷空气势力增强，扩散条件转好，天空是逐渐的打开，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而且呢刚刚也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啊，大家都说这几天好像空气透明度不是特别好。 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啊， 再过几天的时候可能就要降温了。 特别的好。 一降温那天气就会更好了。不过大家要抓紧时间欣赏秋色，因为只要降温肯定就刮风。可能一刮风的话树叶就会掉落。 就那些红叶就没了。 是的。 啊，我这周末的时候还专门去香山边上擦了一圈， 没赶上， 看了有一部分已经变红了，但是那个红的程度还不够深，就是只有点稍微的泛点色而已，就像今天谭博士穿的这啊、还没他这个衣服深，啊，就有一点点的色，而且还没有成片成片的红起来。我估计啊，今天这冷空气一来，可能是有冷空气来哈，冷空气一来可能会迅速的变红， 是。 您抓紧这3-4天、4-5天，像哥说的，马上它就掉了哈，所以赶紧抓住这个秋天的小尾巴啊，看看这些美丽的秋景吧。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为大家解决问题，有两个平台呢实时为大家开通着，一个呢是24小时为您开通的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在微博上找到我们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一块跟我们互动。来，今天我们还是先请出嘉宾来啊，两位非常熟悉了，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很多户型在他的眼里都是有问题的，谭伟嘉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好啊，来，我们直接进入到主题。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听众馒头妈妈啊，她的户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看到了。她说，我想要把我们家里的格局稍微变动一下，我们是3个人住，2间卧室足够了，请设计师帮忙设计一下客厅、卫生间还有餐厅的位置，谢谢专家。另外呢，还有我们家的户型有什么问题吗？怎么解决呢？谢谢啊。我先跟大家大致解释一下他的户型，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数字一看得到啊。3间卧室全部朝南， 对， 但是客厅极小， 对， 一进门就是一小客厅，客厅只有7平米左右，然后客厅和卧室之间，其中一个卧室之间加着一个小厕所， 卫生间 、卫生间呢也只有2平米，而且是在他目前的户型图上我们看到的。我看到他给我发的一些实地的照片，那个卫生间看起来要比2平米更挤一些，他好像把那个就是洗衣机也放在了那个里边， 或者是拍照的人没放广角。 对对对，其中呢，3个卧室不是并排着都朝南吗？夹在中间的那个卧室，现在基本上好像看起来像是一个这个孩子的类似于书房似的学习的一个地儿，所以他是想把卧室 C， 也就是最靠东边的这个卧室给他改了，和客厅卫生间形成一个大客厅啊。但是卫生间还是在这个地方吗？啊，那如果在这个地儿的话，原来这7平米的客厅干嘛呢？中间加一小卫生间是吧？你做餐厅使吗？来吧，我们先让这个刚子解决一下他的问题。 好， 这个户型看了之后，其实小三居还行，还可以，但是呢，毕竟使用情况在这摆着，那么我们就简单调一下。但是说简单，其实动作也还蛮大的。 对， 比如说像如果是让我们来去看的话，我们会认为这个三个卧室的墙全部拆除，这是第一步，对，动作比较大。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将这个带阳台的这间卧室当做一个客厅。这样的话呢，我是觉得第一进门之后离客厅最近，这个也符合了我们国人的使用习惯。 嗯，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毕竟有阳台，给您感觉还稍微的大一点。 嗯， 这个客厅的阳台一定比卧室的阳台利用率要更高一些，因为毕竟是公共区域更多。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将这个客厅的区域放在了最右侧，然后也就是最东南角这一块。然后呢，把那个两个卧室，这两个卧室啊，就要均分了。因为一间太大一间太小，这样不是很合适。 嗯， 就将这两个相对来说均分一点，就是将这个卧室 A 稍微小一点，将那个卧室 B 稍微大 一 点。 因为一个有十几平，一个是九平。 对，把这两个都做的十多平米，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嗯，所以说这么调整一下之后，我们这个厅和卧室之间的关系就完整了。而我们原来的进门之后那个七平米的小厅，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了餐厅兼过道这样一个功能。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提到了说卫生间可能还有点小，如果您要是还是觉得有点小的话，您可以将这个卫生间的墙啊稍稍的挪动一点， 就是往餐厅那边挪吗？ 对，往我们日后改动的餐厅的位置稍微挪一点，这样的话我们那个空间也大了，因为餐厅其实我觉得面积还够的。 对 对，还是可以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基本上里边的格局调整的还是比较大，墙基本都动了，但是那个位置调整不是特别多，只是把不合理的偏小的然后这些给它均衡一下。 嗯 嗯 基本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嗯好。哎，那比如说它要改成开放式厨房会好一点吗？ 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它毕竟三周都是承重墙。 明白。 对，另外那一小点开放和不开放的话，其实我觉得解决不了什么太大问题。 好。 嗯， 因为这样的话你把卫生间的墙稍稍的往餐厅那边挪了一点，这样的话像卫生间的管道啊等等这些也不受什么影响。 要看这个事情，我们只能说那个两侧都是清体墙，关键要看这个管子究竟是在哪，这个图纸上看不太出来，不是特别敢说它一定会影响或者一定不会影响，反正就哪边不影响就挪哪边呗，它一定有一边是不影响的。 明白明白。 嗯 来吧，咱们说说这个户型图有问题吗？ 对， 是不是咱们得先旋转180度？ 对， 不是，你就朝着枪转是吧？ 不， 就怎么看枪怎么就 转。真的， 咱们现在应该是研究它更像什么枪。 哎，微冲。 对，美式的微冲。 微冲， 这像微， 美式微冲。 我觉得像是那个很多过去那间谍，女间谍里边包里边放的那种特小的能藏在丝袜里边的那种小手枪。 俗称的叫什么勃朗宁啊还是什么。 好像类似于那样的，就是短枪口嘛。 嗯， 然后它的把儿特别宽。 嗯， 防止这个后坐率特别大，还是干嘛的？这个特别像。当然，大家想看枪的话，在微信公众不是枪，而是户型图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行了。 对， 这也算是手枪户型。 手枪户型 啊， 这个手枪户型怎么还是？刚才王老师在说那个开放式厨房，像这如果是出现这种户型啊，开放式厨房真用不了，因为它厨房正好就在枪口上。 嚯，那多火呀！ 对，咱们现在就要注意一个细节，因为这套房子如果从整个空间心理学包括建筑学的角度考虑，这个枪口要怎么堵，或是说枪口外面是什么情况，这个景观是很重要的哦。 嗯， 比如要是看到哎小区的绿化这些的问题不大，假如看到个电线杆或者加油站，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烟囱 也不好 啊。 是，所以说我个人建议首先先需要考虑说，首先它的北面这个厨房按户型图看是在东北方，首先考虑东北方的采光到底如何，如果采光能够通透的情况下，至少要有半人高的磨砂玻璃会更适合一些。 嗯， 就是餐厅门吗？还是 厨房门？ 厨房门。 厨房门，对。 哎，如果照着咱们妙手的设计完了之后，会不会就好多了？ 厨房的位置没有动啊。 哦，也对， 厨房位置动不了， 那不是火力强吗？ 咱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对对， 按照缸子的方式倒是可以规避掉卫生间跟卧室 A 正对这个问题，因为枪膛的地方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过道的地方、 嗯、 然后如果它有卫生间对着肯定是更不好，这个咱们是可以规避的。 嗯， 对，缸子钢材那套方案是完全可以把这个规避掉。 嗯， 哎，那枪撸子那个地方正好是入户门，问题大吗？ 这个问题啊，现在其实如果按照遇到这个情况，正常情况下入门如果有玄关，甚至摆放炉翼，甚至石头，也就是开门见山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 但他似乎现在如果把那个卫生间挪了位之后，然后再把卧室已经改成客厅之后，就不能够实现玄关了。 嗯， 我个人反倒更建议在靠近阳台，咱们现在靠近阳台西面不还有一小块地方可能会是放空调的地方， 嗯， 也可能到时候可以摆放一些装饰品，在这个地方我非常建议去摆放一棵绿植，或者是等于进门有延伸感的画，都可以缓解枪口这个问题。 明白。 嗯， 就正好是客厅跟阳台夹角的那个位置。 对，这个是要打它的视觉差，等于一开门、哦、假如看到有一幅流水的画或高山的画，咱们的注意力将不会在进门的右手边的这面墙角上，而会直接延伸感、嗯、往里去看。 好、 哦、对，我怎么觉得这就是手枪问题确实是哈， 嗯， 但是您看这枪口冲外，我觉得要担心的应该是住他对面的那个人。您进去一人扣动一扳机、 嗯、 还从厨房通出去一个、 嗯、 进去一人通出去一个，你对面不应该受的伤害更大一些是吧？当然咱们是按自己的这个户型里边是跟您说的有一些问题啊，您照着这个方式稍微改正一下就可以了。 嗯 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通过几种平台来和我们一块联系，北京文艺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咱们要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像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像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家人继续回到我们的住在876啊，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解答问题，两个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您可以通过微博私信我们，或者直接在我们直播时段和我们提出问题啊、 嗯、 有关这个家的像整修啊、嗯、改装啊什么都可以。 是是是、 嗯、 不过就刚才博士说那，我能再多问一个问题吗、 嗯、啊， 因为据说现在在家庭装修当中软装是很重要的。那天我看到啊，有朋友就自己晒自己的一些创意、 嗯嗯、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地方啊弄 3D 的那种画啊，就是人在其中、 哦、 哇，就 就融进去了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他呢就设想他在他的客厅当中，比如说他后面是沙发，就是他坐在沙发后面是沙发后面的墙，然后他把那个墙就弄成比如说大海。他就好像坐在海边，哇、哦，那 神笔马良， 那海的感觉，哇、哦，可深邃了那种感觉。这样的话就，人没去海边，但是心和身已经在海边那种感觉。或者说在卧室当中，自己那个床，哎，床后边这个背景墙直接弄成那种也特 3D 那种效果，大森林，哇、哦，枝繁叶茂，自己就仿佛睡在了一个。哎呀，氧离子极充分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哎，这样好吗？ 这样理论上是可以，但是就是说它的场景布置是非常有讲究的。比如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沙发背后是大海，这个是不行的。咱们中国人的古人的概念还是面水背山，你看怎么去看海的风景，那肯定是坐在海滩上往海里看，如果海口那个大海跑背后去了，这是不行的， 随时要远行 背着大海就走了。所以说这种 3D 啊，包括现在很多的会所也都采取这种整个 3D 式的设计，唯独就是说它场景的布局跟每个人的装修风格乃至于细节要注重到每个人的生日跟生那个真正的家庭组合的需求，才能去判断到底在哪一面墙上应该放什么。比如书房放这种大森林的它肯定是很好，但卧室并不是那么好，因为森林从心理学的意义来说它代表着阴森，因为晚上人在睡眠的时候是需要阳气的生发， 就有一种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对，特别要是再画个猫头鹰的眼睛啦、狼啦之类的更仿真一点的，其实真的感觉像睡在茅棚里山里一样的感觉。 那边是一个原始森林的壁画图，然后里头挂了一个整点就可以出来鸟叫的那种打点的，对吧？ 这个概念更像是现在家装哲学中我经常看到有一种叫动态空间 啊，对对 啊，就是这个概念。 对 对，但这种概念就反正我觉得房子大，特别是别墅的地下室那面墙用起来特气派，但如果小两居七八十平不太建议使用。 好啊，来吧，咱们接下来再看第二位朋友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二就能看见了。这是木头开花他的问题，都说老师们好，您客气啊，请问我家这套房子快要装修了，我们一家有五口，夫妻俩，两个孩子，恭喜一下，还有一位老人，住的是三居。目前的问题呢是客厅太小，没有餐厅的位置，也没有孩子活动的区域，请问格局能怎么改一下好呢？如果可以的话，卫生间最好也能改的稍微大一点。我们看了一下他的户型，如果五口人住啊，确实可能稍微小了一点点啊，而且感觉他的卧室 C， 也就是朝南边的这个卧室，紧邻厨房的这个卧室，还真有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也是猜想啊。来吧，我们还是先交给妙手。格局怎么能够改一下？ 其实我们从这里边应该是抓几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呢，就是五口人，然后老人有可能是帮着带孩子，而且现在看到的话，孩子有一个活动的空间，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这个孩子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年龄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规上要去思考一下，在房间里边究竟是怎样一个生活场景。我们这样理解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老人和孩子白天的时候活动会更多一些，然后一对年轻的夫妇在外边去打工，然后晚上回家陪陪老人陪陪孩子，然后回到卧室睡觉，可能常规上都是这样一个生活的场景。所以说我们现在更愿意把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光线充足一点的空间给客厅。那么这时候去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应该是这是哪个方向？右上角这个带阳台的这个卧室，其实它是一个比较适合当做厅的一个空间。那么这里边呢，老人可以在客厅里边更长时间的一个停留，而且呢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跟孩子一起玩啊，还有两个窗户啊，这都是这个当做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啊。那么，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啊。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了，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家人继续回到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设计师小妙手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看很多户型都不太顺眼的谭博士谭伟佳，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我们刚刚进行到了第二位朋友，这是木头开花他的问题，他说了他们家5口人，目前呢这个住起来呢有些不方便，主要是客厅比较小，刚刚呢咱们的刚子已经把他们家的这个。这个 厨房 给挪到了 阳台 上啊，而且呢其中的一个卧室他觉得这个卧室最大，做厅使用特别好，但是现在问题来了，5口人目前你拆完了之后只剩2个卧室了，我怎么办呢？ 我们把厨房挪走了，厨房那块地儿不就空出来了吗？ 但太小了，才3平米， 可以往大了扩吗？其实真正说起来的话，我们这里边 一进大门就是卧室， 您这样吧， 是一个连廊，连廊能转进卧室。 对，其实我们现在去看啊，这里边每间房子都不大，有7点多的、9点多的，然后最大的我们这个当做客厅了，这个我们就不再说了。其实哪间房子都不大，本身来说就是因为房子小，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太去要求说这间房子一定要多大多大多大，只要能够满足我们正常的一个使用需求就还好了。而且其实我是觉得，一个房子的大与小，其实什么叫大，什么叫小，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感觉，只是有对比才会有感觉。而且另外呢，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小空间在日后装饰处理的手法上给做的感觉，哎，感觉还不错，还挺有意思呀。给孩子用起来之后，我觉得还是很好的。那个后期处理上再说吧，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好，那把这个厨房的位置给挪了，挪了之后呢，把未来的这个客厅给这个往前挪呗，加一个墙是吧？可能能扩到大概，应该也扩不了太多，我觉得能扩到六平米左右， 九平米， 能扩那么多？ 差不多，因为它可以把它客厅的这个未来的客厅往里伸。 哦， 因为要不然这个门没了。 然后再把目前朝南或朝北的这个卧室中间的这堵墙打一个门出来， 对， 做成这个其中朝目前朝南卧室的这个门， 对， 是这意思不？ 是这意思吧，刚子？ 嗯，可以，是没问题的。就我们这个把这往大了去做一做，而且这里边这些细节的尺寸，我们确实细抠都能抠出来。 嗯， 我们的大方向是奔着这个感觉去走。 嗯， 不过这里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真的要是把这个下水一定要考虑好。 嗯， 就是厨房的下水，您从这儿的话是要拐一个弯直接进到这个卫生间里边的，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您在使用的过程中就要注意，因为流水肯定不会有问题，您别往里边扔食物残渣。 嗯。 对，扔了食物残渣之后就有可能会有拥堵的现象发生。 嗯，好，我估计木头开花可能正在听节目啊，因为之前我们好像还互动过。这个您可以，如果刚子的这个建议呢您不满意，您说不，我不要把这个厨房挪到我的这个阳台上啊，我也不要把我的卧室A改成厅啊，因为现在我们在那儿住得很舒服啊。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您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也可以及时跟我们互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实时我们都能看到。如果照刚子这样的改的话，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卫生间能不能改的稍微大一点，毕竟五口人用这个卫生间。 卫生间其实就像我们所提到的，卫生间啊，你最好能够把功能往外摘一摘，这是第一个。或者还有一种情况，这个跟家里边使用情况是有关系的。 嗯， 我们不一定所有的功能都在卫生间里边实现。 嗯， 我们有些时候，刷个牙之类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进厨房刷个牙、洗个脸。 嗯， 对吧？只有上厕所的时候进卫生间，你别的尽量能往开搓一搓，还是搓一搓。那现在看起来的话，我是担心有一侧墙有可能不太能动，哎，我不是特别好说啊。 嗯， 所以说看看墙吧，如果能动的话扩大一点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你如果要是不行的话，那还是把功能往外摘。嗯 嗯，好吧，有实际的问题的话您再告诉我们啊。来看第三位朋友，大家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三就能看到了，这是李有启他的问题。他说，几位好，请教一下博士，我这个户型有问题吧？人家其实原问题问的是我这个户型有问题吗，但是一看就应该是有问题的啊。他说，算不算是奇葩户型？如果呢想要住得更舒服一些应该怎么改一下啊？我估计现在住起来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采光问题， 因为它是斜的嘛。 是的是的， 是吧？ 如果没有采光问题就看格局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呀。 嗯， 我现在关注一个生活上的细节问题，就是它两面卧室门都朝北，客厅电视挂了，它没有一面整墙。 卧室二外边这个墙是一面算是比较整的 墙，还比较长。 对啊，而且现在它只是户型图是这么展现，这个是一个客厅。 嗯， 卧室二北边的这个墙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沙发， 对， 放在那边。然后这边一个大墙， 对，我怀疑这个肯定往这边挪，它这边这个角一定是放餐桌啊， 吃饭的地方。对对对对对，来吧，有问题吗？ 这个户型图。其实我觉得阳台啊它属于鸡肋，它还不属于是太奇葩户型。但刚才主持人觉得说这个像一个 削断了头的铅笔， 还是有点像的。这个东西我也特别担心它会形成采光问题，要我给建议的话，我个人直接建议阳台二跟阳台一之间多的那扇墙直接就打掉了。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它真的没有必要。 嗯， 这样的话非常影响采光，而且好像一个大三角形，像一个剪刀脚，直接就剪着客厅，是非常的不舒服的。 哦，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看出去都是一个三角形。 嗯， 但如果说把这面墙打开之后，咱们现在来反着90度看，当阳台二跟阳台一如果连在了一起之后， 那完全它看过去的视野空间，包括整个沙发，它如果向西面，这边是西面去挪的情况下，它的视觉延伸感会强很多，而不会像起来像一个大剪刀脚包着咱们。这个是我所能给他们建议的。 嗯， 而且这样修改完之后，只有一个细节需要去处理，也就是现在阳台二的北面，靠近北面的这边还留出一个三角形， 嗯， 把这个三角形填平就行。 嗯， 可以做一面柜子镶进去填平。 嗯， 而现在阳台二南面这个三角如果能打掉已经消失了，就不存在两个大剪刀脚。 嗯， 这个是我在阳台上能给他们的改进方案。 嗯， 然后还有的问题就是卫生间门跟厨房门如果有一方能做成隐形门会是更好，假如不行那就挂帘子。 嗯，好的啊，这是两个问题。其实如果您要真把两个阳台合起来还挺好的， 当然了 一下空间大了许多， 而且采光一定会好很多。嗯， 对 对， 您可以在里边弄点绿植什么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大阳台。 对，或者弄个小茶室， 哎，弄个养鱼池。 对对对，可以 养点锦鲤什么的。 哦， 供上啊。 嗯，行， 挺棒的啊。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了，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4就能看到了。这是李子的微博，他说了，我们家是90年代的房子，现在呢要重新装修，有几个问题求教一下，一个一个来说啊。第一，进门左手边头顶是一个顶柜，因为当时的房子就是这么装的啊。装修的时候可以把它砸掉吗？缸子可以吗？ 可以啊， 因为老房子头顶上都会有一个吊柜嘛。 嗨，那个节约空间嘛。 对对对， 嗯嗯，可以， 那没问题是吧？ 对对对。 哦，好，这个可以砸啊。第二个问题，厨房和卫生间的管道这都是外露的，装修的时候需要换吗？还是我需要在装修的时候稍微保养一下？ 嗯，这个管道我没有太理解是什么管道，有几种可能啊。 下水管啊， 铁管，那个年代 天然气管啊什么的。 有很多种可能，我们的上水管以前是铁的，它也可以叫管道，也是外露的。 哦。 然后呢，暖气管它也有可能外露的。 哦。 然后下水管也有可能是外露的。 咱们就说都外着。 啊啊啊，如果这些的话，暖气管和那个上水管一定改。 嗯， 是必须要改掉了。 嗯 啊，然后那个下水管就真不好说了。 对， 嗯， 对，因为像以前的下水管的话，它一定是铸铁的。 嗯， 而且呢，就是像现在为止的话，很有可能会看到很多很多腐蚀生锈的这种现象了。 嗯， 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去，还没有出台政策说要统一来更换，这是还没有的。 嗯， 像最近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外边楼房整体围起来会有一些单独加固的那种老楼， 嗯， 那时候会有整体来更换的。但是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还可能还真是动不了。 嗯， 您关注一下吧，就是怎么能够将这个地方做成一个活的管道给包起来的话。就下水管， 活的管， 就是怎么说呢，别用砖拿把下水管包起来，因为这样的话， 哦，明白了， 类似于有一小门，小门里头就是那开关， 对，或者说是那个，比如说我们用那个桑拿板或者是铝合板到顶等等，用这些比较容易拆卸的这种做一下包管道，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对，因为真的说不准它日后什么时候坏。坏了之后你 什么时候统一修？ 不好说，现在不知道。没有具体的一个文件能够说出来。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暖气看来是要改地暖。但是呢，因为它工期问题，如果他就算明天开始装修，有可能在供暖季之前他可能还完不了。 改地暖其实会很快，但是就是两天改完。 两天就这么快啊？ 其实严格上一天就能改完。 但是问题在于 能不能改。 对，它是一个老房子，它怎么去往上架这个？ 这个是这样，九十年代的房子很多，一定是也不能说一定啊，90%以上都是这种集中供暖。我们要看集中供暖究竟是单管供暖还是双管供暖。如果是单管供暖的话，那么您如果是改了暖气、改了地暖的话，就一定会对邻居、楼上楼下的邻居影响特别的大。对，双管的话 烧的特热。楼上楼下瞎了， 没气儿。 对，双管的话还稍微的好一点点，这你要看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房子，不敢具体说的特别清楚。 明白啊，他其实可能要问的是，他如果装修开始进程中，他有可能会在换这个改暖气的时候遇到，比如说人家试水了，在供暖季之前可能都要试水。 对， 而且我不知道他住的老小区是不是那种老小区，有的一些老小区他供暖提前。知道吗？ 人家 他就提前一个月， 就最近一段时间就试水了。 对啊，对啊，那会对这个改造有问题吗？ 其实实话实说，加个接门的事儿，这问题倒不是特别大。 就是师傅们干这个跟玩儿似的， 技术上 吧， 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就关键要看 会影响到别人。 有可能会 有可能哈。 对， 这个是不是改暖气一定要通过暖气公司啊？ 不一定，地暖就是暖气厂家就能做。 明白了， 就是但有人他不告诉你说，这是很麻烦。 好的，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的解答，谢谢这个刚子，谢谢谭博士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私信给我们。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这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并不多。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您也知道咱中国人最重礼仪对吧，您说您来您能空手来吗？不能啊。